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11集，冉冉发威。宁晴原本以为他说得这么清楚了，晴冉肯定会去，他怀疑自己听错了，缓慢地抬头看向晴冉。 你说什么？ 晴闪把椅子往后挪了挪，吃完苹果将牙签随手扔到垃圾桶，重复了一遍。我不去。沐莹听到晴闪的这个回答，诧异地抬头，没想到还有人会拒绝这种事。他不由看了晴闪一眼，张了张嘴。 表姐，你想清楚啊。 宁晴也急了，声音都不由拔高。 这个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，封家是京城的，你怎么能不去呢？你以后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地方吗？ 宁晴知道秦冉不听自己的话，转头去找陈淑兰。 妈，你说说他。 秦冉没有理会宁晴，他拍拍衣袖站起来，朝陈淑兰看去。 外婆，我先回学校了。 哎，回去吧，路上小心。 嗯。 陈淑兰温和地叮嘱他两声。秦冉拿起自己放在一边的鸭舌帽扣在头上，懒洋洋地拉开病房的门往外走。宁晴不敢追上去，只是不可思议地看向陈淑兰。 妈，你怎么不说他，就这么让他给走了？ 秦冉只听陈淑兰的话，陈淑兰如果让他去，那他一定会去的。 他不想去。 陈淑兰淡淡地开口。 这不是他想不想去的问题，你知不知道他放弃了一个什么样的机会？ 宁晴抿抿唇。 别说以后他能不能考上大学，就算他考上了，也不一定能进这样大的企业。 他一早就知道陈淑兰十分溺爱秦冉，可以说秦冉这样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陈淑兰的纵容。可他没想到陈淑兰竟然纵容秦冉到了这种地步。陈淑兰低声咳了咳，她最近精神不好，一直病恹恹的，说话都没有什么力气，挺平静的。 大惊小怪什么，又不是第一个。 当年京城那个老师前后来了三回，都没有能说动秦冉去京城学小提琴，更何况这次。他声音小，但宁晴听清楚了，她压着火气。 妈，什么叫不大惊小怪？ 好了，姐姐，你少说两句。 宁薇看这两人要为秦冉的事情吵起来，立马上前拉开了宁晴。她把宁晴的包拿好，把宁晴推出病房外。等宁晴走了，沐莹站在宁薇身边。 妈，你说表姐为什么不去啊？这么好的机会， 要是给他，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个能往上爬的机会。木南看了他一眼，声音挺冷的。 你管这么多干嘛？ 说完也不等木莹回答，直接上了电梯。这边宁晴回到了家，因为秦宇要去京城林婉那儿，林家人都知道秦宇要拜大师，今天不少人来看秦宇。等那些人走完，也已经是晚上了。 你今天是去医院吧？有看到冉冉吗？ 林奇看向宁晴。林老爷子关注这件事，林奇顺嘴问了一句。林景轩放下筷子，看向宁晴。秦宇坐在一边，闻言也抬了抬头，手指下意识地握紧了筷子，勉强压住内心的嫉恨。林家还有宁晴最近的态度让秦宇感觉到了危机。提起这个，宁晴有些怄气，他摇了摇头，声音里有些倦。 我说了，冉冉他不同意。 林奇手一顿，他看向宁晴。 不同意？为什么？没有转圜的余地？ 不知道，他那个性格我知道。 宁晴放下筷子。 他说不去就一定不会去的，我妈也不劝他。 秦宇本来乱着，听到宁晴这么说，心情忽然放松起来。低头吃饭的时候，嘴边的笑意都掩饰不住。只要秦冉不去封家，那就好。林奇还要给林老爷子汇报，吃完饭，他就拿着手机去书房给林老爷子汇报起来。林老爷子也大感意外，他沉默了一下，大有说陈淑兰目光短浅的意思。 他那个外婆，毕竟乡野之妇，你可以去劝劝他。 顿了顿，林老爷子又开口道： 那个秦冉倒是可以认回来。 听林老爷子这么说，林奇没有立马开口。上回因为秦玉的事情，他很明显选择了秦玉这边。这件事他没有跟任何人说，林老爷子还有林锦轩不知道。依照秦冉的性子是不会来林家的。林奇叹了一声，还是没有告诉林老爷子详情。 爸爸，这件事儿我心里有数。 又是星期一，到了考试周，学校里的气氛比起以往要紧张严肃，各科老师都抓得很严。下课后，九班还有一部分学生开始复习，没有说说笑笑打闹了。最后一节课快下课，林思然递给秦冉一张纸条。秦冉还在看那本被程木吐槽过的原文诗歌，接过来打开一看，是乔生的字。 中午去食堂吃饭吗？ 他想了想，右手下意识地拿起笔，低头想要写字的时候，发现不对，又换了左手，回了一个去。下课的时候，乔生就站在后门边，等秦冉一起去吃饭。在学校食堂的时候，刚好遇到双手插兜，旁边一米之内无人，一脸校霸气息的魏子航。乔生比较自来熟，他知道魏子航跟秦冉认识，挺热情的，颇有些冰释前嫌的意思。 魏子航，一起坐啊。 魏子航依旧是一身运动衫，看了乔生一眼，勾着唇。 哦。 挺言简意赅的，乔生挑了挑眉。若是搁以前，他肯定是要跟魏子航打一架了。不过，现在想想，那是秦冉的朋友。又忍住了。一行人打好饭，坐在一块儿。一中四个非常知名的大佬难得全都集权，在食堂引起的轰动不小。乔生经常在篮球场打球，一中学生见得多，但其他三人基本上大多数人只能在论坛上见。徐瑶光很少在食堂吃，往往是教室、寝室、学生会三点一线。以前还会去看秦宇拉小提琴，眼下秦宇请假了，在艺术楼看到他的时间都少了。魏子航更不用说了，来了一中后连续请两次大假，请完假后来上学，又因为是体育生深居简出，其他人见得更少。至于秦冉，不是校医室就是奶茶店，一般就算放学都走得比其他人晚。因为校花这个头衔，不少人会到酒班看他，但经常一眼看过去就是一堆书，他把脸放在书后，基本上看不到正脸。学校里学生的目光都是往这边看的，这四个人显然都习惯了这样被注视的目光，都挺淡定的。林思然坐在秦冉身边，埋着头瑟瑟发抖。食堂声音挺吵，魏子航把碗放在桌子上，坐下去的时候下意识地看了秦冉一眼。秦冉低头拿着筷子，眉眼间挺平静的，没有以往低敛着的烦躁。魏子航微抬了一下眉，他倒没想到。 我以为你不会来食堂吃饭。 他拿起筷子低声笑道。最近还行。 你手怎么样了？ 他瞥向秦冉的右手，秦冉左手拿着筷子，便摊开右手掌心给他看，只剩下一道浅浅的粉色痕迹。 好得挺快。 魏子航松了一口气，他凑近他的耳边，压低声音询问道：“ 没后遗症吧？” 秦善摇了摇头，还没说话，就见坐在对面的乔生拿筷子敲了下桌子：“ 哎，我说两位，说什么悄悄话呢？” 魏子航抬眼看了看他，没有回。乔生啧了一声，他吃了一口土豆片，拿起手边的可乐朝魏子航抬了抬：“ 哼，魏子航，咱们冰释前嫌行不行？” 说的是之前魏子航说秦宇拉小提琴不好听，跟乔生打了一架的事。魏子航停了两秒，才不紧不慢地象征性地拿起手边的一瓶矿泉水。乔生不太记仇，吃了两口就拿着筷子问魏子航：“ 哎，你之前为什么跟秦宇不对付，帮你展姐报仇呢？”“ 不是，之前我并不知道的。”“ 那你怎么突然说秦宇拉小提琴不好听啊？” 乔生的手撑在桌子上，疑惑地问道。撇开秦宇的人品，他小提琴拉得确实不错呀。一直沉默吃饭的徐瑶光听到这儿，也微微地抬了抬眼眸。魏子航看他一眼：“ 我没说谎，他拉的本来就不好听，我听过比他好100倍的。” 谁知道说句实话，乔生也要跟他打一架呢？乔生沉默了一下，觉得魏子航敷衍他，嘲讽地开口：“ 那你听到的该是什么神仙小提琴？” 只有徐瑶光抬头看了魏子航一眼。星期二，阴，有小雨。在林家涂着指甲油的宁晴忽然接到了医院的通知。“ 你说什么？我妈怎么了？” 宁晴手中的指甲油被打翻，接完电话慌张地让司机开车去医院。林奇通过张嫂知道陈淑兰现在的情况，他暂时抽不开身，让林景轩暂时先来主持大局。宁晴到医院的时候，陈淑兰病房门外围了不少医生，林景轩正在跟陈淑兰的主治医生说话：“ 您知道陈女士用的一直是正在进行实验没有被用在市场的 CNS。 主治医生跟林景轩解释：“ 但是从昨天开始，我们医院没了 CNS 来源，我们连夜讨论了替代品给陈女士用，但她身体之前被辐射的太多了，大多数药对她效果不大，就连 CNS 她能用的时间也不长。”“ 那怎么办？” 宁晴站在林景轩身边慌了。“ 秦小姐没有来吗？” 主治医生在走廊上没有找到秦闪，不由得开口。宁晴一时间没有回过神来：“ 你说谁？”“ 秦冉小姐。” 主治医生又说了一句：“ 她还在学校上课，这种情况下找她来也没用，还会让她分心。” 宁晴心有些乱，但还是摇了摇头：“ 你让她来也没用。” 林景轩已经走到一边打电话去找自己的大学同学。 CNS 是京城实验室的，向外兜售的比较少，但在京城有些人手里却都不是事儿。主治医生没说话，想了想，还是去了办公室给秦冉打了一个电话。林景轩人脉强，他率先找到了人，药能拿到，但经过多番程序，到他手里也得3天之后了。主治医生打完电话回来，最后通知了一遍结果：“ 我之前跟你们说过，陈女士身体多方面经过辐射，本来就是衰竭边缘，都是靠药吊着。CNS 昨天就没了，今天晚上再找不到。” 他没有接着说下去，但意思很明显。陈淑兰被送进了吴军紧急监护室。宁晴坐在吴军室外面的凳子上，呆呆地垂着脑袋。宁威很快也放下手边的事情赶来，就看到宁晴呆坐在外面。“ 姐。” 宁威喉头发紧，声音有些哽咽。“ 妈，她怎么了？” 宁晴没说话，只是看了她一眼，依旧呆呆地坐着。林景轩在等林奇过来，呆在走廊没走。看到宁晴跟宁威这样， 他不由叹了一声，找来主治医生。 有没有药能拖三天？我朋友最迟三天能弄到 CNS。 主治医生摇头， 他身体抗药性强，没有替代药。 林锦轩还想说什么，这时候似有所感地往电梯方向看了看，那方向一道清瘦的身影朝这边走来，额前的头发沾了雨水搭在眉骨上，他显然走得急，雨伞都没有拿，外面的衣服都沾满了雨水。走到主治医生面前，秦冉拿手抹了一下脸，问道，还缺什么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